幸福我也不会难过。若你决定离开，就别留下什么，带走你所有曾经给我的快乐，把忧伤埋进身体，灿烂的一面留给你，而我所有的美丽和透彻的勇气，只在我每次面对你。你是孤单的飞鸟，来自海中的岛屿，你冬天从哪里来，夏天就要回哪里去。你是骄傲的飞鸟，徘徊在我手心里，你带着短暂的甜蜜，终回忆。你是孤单的飞鸟，来自海中的岛屿，你冬天从哪里来，夏天就要回哪里去。你是骄傲的飞鸟，这短暂的甜蜜留我在无尽余味中回忆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 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说完范冰冰、林心如，接下来说说赵薇。歌曲《有一个姑娘》是那个时代融合童谣、评书和嘻哈的中国风歌曲，她唱的有着儿童式的率真、俏皮和无辜。一起来听到《有一个姑娘》。

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听到来自姜育恒《梅花三弄》。 才发现自己的脆弱，看着你哭红的眼睛，想着远离的家门，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燃希望的灯火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 片天，上苍的一片天，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。天其实并不高，海其实也不远，人心其实比天高，比海更遥远。学会骗人的谎言，追逐名利的我，在现实中迷失，才发现自己的脆弱。看着你含泪的离去，想着茫茫的前程，远方的星星，请为我点盏希望的灯火。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前程，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。 田震的高音通透明亮，挥洒自如，非常具有穿透力，而且吐字非常的稳和准，情感表达的是淋漓尽致，饱含激情，充满豪情。他的音乐风格以软摇滚风格为主，朴实内敛，不失时尚。一起来听到来自田震《执着》。 不管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。时空怎么转变，世界怎么改变，你的爱总在我心间，你是否明白？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，对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，伤痕累累。 伤痕累累。 难得夜这样的深，难得炉火这般的温，难得无言的相对，一对寂寞的灵魂，还剩下一杯烈酒的温，还剩下一盏烛灯的温，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和沉默的眼。你问我这灯火阑珊是谁在感伤，我想当风来了你走了，只剩下岁月在唱，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，温暖着你的眼泪，落下了灰色的冰冷的雨滴，是你的叹息，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，温暖着你的眼泪，我不怕寒冷，迎着这岁月的风。难得夜这样的深，难得炉火这般的温，难得无言的相对，一对寂寞的灵魂，还剩下一杯烈酒的温，还剩下一盏烛灯的温，还剩下一无所知的明天和沉默的眼。你问我这灯火阑珊是谁在感伤，我想当风来了你走了，只剩下岁月在唱，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，温暖着你的眼泪，落下了灰色的冰冷的雨滴，是你的叹息，趁青春还剩下一点点的余温，温暖着你的眼泪，我不怕寒冷，迎着这岁月的风，我不怕寒冷，迎着这岁月的风。 伤心的过去就不要再续，或